还有什么迷途，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 我的心却 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不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久，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久，每个人都在笑我。忘了时间的久，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忘了时间的久，好难过。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关心与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错，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错，每个人都在笑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错，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错，好难过。最后剩什么？ 你说。 忘了时间的钟是古巨基在1997年底所发表的首张的国语唱片，专辑极具清新之感，虽然声音还带有一点不成熟的青涩，但是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古巨基的作品当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品。专辑封面上的古巨基也是好萌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吴亦凡《从此以后》。 夕阳的背后，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候？想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了心动，你一刻不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心才会好过。只想你快乐，哪怕不是因为我，不用难过，不用担心我。

好消息，好消息！庆中秋宜国庆，全程搜集百元袋子号、顺子号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到9月10日，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即可兑换价值1000元的茅台镇52.5元江酒。你有这样的100元吗？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豹子号，100元人民币一张，如号码为11122213234等，即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香酒一箱，52.5/6瓶装。活动现场可以免费品尝，先尝后换，机会不多。本市名额1000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只需特殊号码，百元现钞包回家，树品牌打口碑，好酒也怕巷子深，品质怎么样？欢迎大家免费品尝。活动只有10多天，请赶快行动吧！指定兑换地址：居阳西大街官博大酒店1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嘉美文创中心2楼。兑换电话：5899-020，5899-020。兑换时间：即日起到9月10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着最远的场景 Lemon， 来和各位聊聊影片《常在你左右》。剧情呢，从一场离奇的车祸开始，通过三个常在左右的寻常物件，将与众祸不相干的人悄然地带入了无限恐怖的人生境地，和目前数量众多、质量参差不齐的国产的恐怖片不同，《常在你左右》是一部纯港式的恐怖类型片，集结了经典的恐怖片系列《阴阳路》的原班人马，导演是由著名的香港鬼才导演邱礼涛担任，再次的挑战自己的代表作，他信心满满。而监制则是请到了《阴阳路》的编剧南燕，由他亲自操刀。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的是《飞轮海只对你有感觉》。 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昧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我们每天反应都迟钝，不够精神，话都走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 微笑再美再甜，也许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抱得再紧再甜，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抱得再紧再甜，你的迷恋我尽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快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 我只对你有感觉。 体贴却黏人，爱哭却温顺，有时天真，有时很邪恶，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 请吸收养分，让脑袋平衡，要你深深动作慢吞吞，怎么承认我非你不可。 微笑再美再甜，也许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抱得再紧再甜，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抱得再苦再甜，你的迷恋我尽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宽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 我只对你有感觉。 微笑再美再 才听这首你的都不特别、 oh,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oh, 玩得再红再野你的迷人我就收敛， 买路再宽再远只要你坚强很安全， 我会有乖有点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 田超音乐时间和各位来聊一聊电影近日开心麻花的第三部电影《羞羞的铁拳》，开启了天南地北笑在一起全国路演，只为提前的将欢乐的笑声送给全国观众。首站选在了三亚和漠河，堪称史上最南和最北路演，也印证了路演的主题，不论南北观众看《羞羞的铁拳》一起开心一起大笑。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吧，王蓉的《爸爸妈妈》。 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你不知道他已不再伤痛，他停留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疼我时那难舍的一生，我不会。哦，嘿，爸爸，从小就给我最大保护那个人，你不是总是低着头一直的这样不说话，独自离开，寻找另一种生活，听我说，让我说，我爱他，他是我心中的男人，一夜飞呀飞，飞到了我心里面，化成茧，不知道飞到多久才能叫醒我，梦不成，一曲终音还和两声我，我爱他，他是我心中的那只蝴蝶，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不知道飞到多久才能叫醒我，梦不成，一曲终音还和两声我。

到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久 Lemon。 星际特工千千之城电影上映之后，影片的原声音乐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很多观众都被片中的曲目所吸引，包括英国的传奇摇滚乐队披头士乐队作品 Because， 以及英国殿堂级的摇滚歌手大卫鲍伊他的作品 Space Oddity。那还有法国的新晋歌手主唱的片尾曲 A Million on My Soul 等歌曲。众多的观众在观看完影片之后，都在各大的社交平台上发起了求影片歌曲原声资源的讨论，大呼歌曲精彩动人。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过一把瘾，来听一听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不会有想念呢。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经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想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 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的答案？我只想给你说爱。

远方，爱生活就像那绿浪激励你我。 请为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是白富美，莱蒙的理解是跻身自号为白，经济独立为富，内外兼修为美。即使没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天努力修炼成更好自己。内心丰盛并不需要靠堆砌名牌来虚张声势彰显身份，我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高品质的生活，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远 Lemon。 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下午一点见了，拜拜。 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一天空的泪。如果这幸福累，我愿深埋你的泪，让爱长眠我心扉。登上星空中一朵花，心中你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雨坍塌，用心中的只有你的天涯。如果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一天空的泪。如果这幸福里，我愿深埋你的泪，让爱长眠我心扉。用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雨坍塌，用心中的只有你的天涯。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雨坍塌，用心中的只有你的天涯。追着美梦，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8月31号，我市组织齐新庄镇、酿焦镇和国土综合执法、公安、建设、安监、消防、卫计、供电、拆迁公司等部门对齐新庄镇煤矿路京秦高速公路以北路段两次违建和酿焦镇大石各庄村西违建别墅区依法进行强制拆除。此次集中行动是继全市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动员大会后，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拆违集中行动，以此强势推进全市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长刘连杰、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政协主席张晓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到现场指挥督导拆违工作。此次拆违集中行动对齐新庄镇北起新兴产业园区、南至京秦高速公路的煤矿路两侧违法建筑进行了依法强拆。该区域共涉及康家湾、天新庄、马家庄、大蒋庄四个村，违建土地35宗。通过前期工作，有28户违建户已经或正在进行自拆。此次行动集中拆除25宗，占地面积115亩，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随着液压剪、液压锤、挖掘机等大型机械的联合作业，各种砖混结构、钢结构、混凝土结构的违法建筑被一一拆除。位于燕郊镇大石各庄村西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为8栋别墅，涉及违法占地面积共96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为3层混凝土结构。伴随着大型拆除设备隆隆轰鸣，违建别墅的墙体、横梁、立柱等结构被一一破碎拆除。各镇也分别组织本镇村街干部到现场观摩拆违集中行动。1号上午，廊坊市召开综合治理暨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动员大会，市领导韩占山、白志成、卢金丽、刘丽君、夏凤英同各镇街道有关部门、部分村街居委会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廊坊市动员大会后，我市立即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打击传销活动的极端重要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力抓好打击传销工作。工商部门要充分发挥打传工作队伍职能，认真受理及时查处群众举报的传销案件，对传销活动组织者、头目、骨干依法予以顶格行政处罚，及时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公安部门要加强对涉及传销互联网信息的排查梳理，对移送案件及收到的线索进行侦查取证，重点查处存在限制人身自由、殴打侮辱、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务等行为的案件，及时固定证据，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查处。法院、检察院要依法对传销案件快批捕、快起诉、快审理，对涉嫌犯罪的组织者、头目、骨干依法严判，进一步强化震慑效果。各镇街道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实施网格化管理，建立健全村街社区十户联保制度，全力做好辖区内非法传销活动的排查工作，及时发现，迅速报告并协助打传工作队、工商、公安部门查处传销活动，让参与传销人员暴露在阳光之下。其他部门要主动作为，积极配合协调联动，从信息互通、人力保障、资金支持等方面强化对一线部门的支持帮助，为打击传销做出应有的贡献。要抓长抓细，保持长效，将打击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细里做，保持常态化、长效化的打击态势。市长刘连杰在廊坊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并作表态发言，他表示

庭院、家门清洁卫生。欢迎您踊跃参加各类志愿者服务活动，奉献他人，快乐自己，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一份力量。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城市呼唤文明市民，文明市民创造文明城市，让我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从自己做起，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让文明之花在美丽的三河大地绽放。三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2017年8月4日。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合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梦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给你带着路灯， 向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 嘿，各位，又和你相会在电波当中了，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今天要为你带来的一首歌呢，来自梁静茹，叫做《崇拜》。这首歌曲梁静茹很轻松地演绎出悲伤幽怨的文艺情歌的感觉，是一首典型的梁氏难忘情歌。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梁静茹放弃以往的歌唱技巧，而采用了直嗓音的方法，把原本录的弦乐全部拿掉，只留下梁静茹近乎清唱的原声，这样唱出来的歌曲呢，自然更加的纯粹，也就更加打动了我们的内心。一起来听这首梁静茹带来的《崇拜》。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悲哀，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模糊了我爱了心，爱到疯了，恨到散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甘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被爱，你挥霍了我的崇拜。 现在是16: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请为1033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

真与假，我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还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分享一个冷知识啊，这 Google 啊有21行的代码，包括了 Google 所有的互联网的服务，从搜索 Gmail 到 Google 地图等等。那作为对比呢，世界上最复杂的软件之一微软的 Windows 系统大约有5000万行代码。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呢来自 SHE， 叫做 Belief。 我知道每一阵风吹着吹着就停息，也知道每朵云飘着飘着就散去。 I believe 因为我们有爱情。就像是每一条河总会流到海里去， 心也只愿意奔向你。我说爱你， 现在是16: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用红红的炉火温一盏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 别来无恙故乡，我白发苍苍的爹娘，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我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 我回来啦，可是我心锁前方。爱你啦，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 这里就是由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来自蓝又时，叫做听说听说。2006年的一首曾经太年轻，使蓝又时备受关注，独特的嗓音让人听见了记忆深刻。年纪轻轻的他呢，成为了唱片市场当中询问度最高的发片新人。蓝又时隐藏于幕后作为创作人，通过众多的制作人、电台 DJ 与幕后音乐人的肯定推荐，也奠定了他的创作功力。一起来听到蓝又时带来听说听说。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好久，忘记是什么时候，好多话你都说错，其实你不爱我。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这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听说听说，你说我总是听着别人说，不说出口，是怕你觉得我还寂寞。听说我听说，你说你的手已经有人握，会难过也不说，是怕你会担心还没人疼我。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好久，忘记是什么时候，好多话你都说错，其实你不爱我。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这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听说听说，你说我总是听着别人说，我说

大整治大攻坚期间，三河交警大队将采取定点检查与巡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密查处三驾、酒驾、醉驾、毒驾、三乱、乱停车、乱变道、乱用灯、三超一疲劳、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两闯、闯红灯、闯禁行、机动车不礼让类违法行为和大货车违法限行规定等违法行为，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其次，结合黄标车、老旧车淘汰工作，对无牌、非法改装、已报废、逾期未报废、逾期未年检等车辆持续开展清查整治工作，同时围绕重点客货运企业，严格监管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机制和制度不健全、车辆日常安全检查和驾驶人安全教育不到位、违法行为未受到及时教育处理、24小时 GPS 专人值守的动态监控制度不落实等安全隐患。最后，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广大驾驶人和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时刻记住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牢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提高道路交通安全责任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真正做到珍爱生命，安全出行。 向远方，爱生活，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一次我想看到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看到你，只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说实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说你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自白。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将你冷藏，将你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紧闭自己的口，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协助你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说说我的故事。 每一次我想拥抱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拥抱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再也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奋战，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站在，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要理性，反正你看我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 走，是因为我内心写不自己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现实里面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每一次我想能抱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告别讨厌你，别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能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每一次我想能懂你，我们绝对有距离。是不是告别讨厌你，别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能懂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每一个男人心中呢都有一辆自己的兰博基尼，非常多的男人喜欢兰博基尼这个跑车。但你知道兰博基尼是怎么诞生的呢？兰博基尼的创始人费卢西奥·兰博基尼买了一辆法拉利跑车，发现离合器有问题，于是呢向法拉利投诉。但是啊，这个法拉利的创始人恩佐·法拉利对他进行了挖苦，大意是说回去玩你的拖拉机去吧。然后呢，另一个伟大的品牌兰博基尼就诞生了。 然后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了，或是心痛了。